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思杰，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傻傻的花呀，傻傻的开，总有个地方叫出来。飞碟联播空中的梦想家，就爱飞碟。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攸关劳工投资专户收益分配的新制劳工退休基金，今年前八个月大赚了1876亿，收益率8.2%。如果以目前有效账户1177万户计算，明年平均每名劳工可以分配到将近16000元的红利，劳工退休金也会跟着增加。新制劳退基金每年三月分配前一年度收益数，尽管今年还没结束，劳退新制基金收益数还没结算，不过明年肯定的劳工可以拿到一个大红包。劳退新制2005年7月上路，雇主每月提拨劳工薪资6%到劳工个人账户，劳工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相对提拨，最高可以自提6%。劳工个人专户由劳动基金运用局投资运用，每年三月依前一年盈亏结算，并且分配盈亏到劳工账户，连本带利持续滚入下一年度投资。劳工必须到60岁退休或者是死亡才能领回账户里头的金额。政府为了反制陆客紧缩，促进观光消费，九月中发放580万张夜市抵用券后，决定加码第二波再发400万张，总计发出近1000万张，动用预备金高达5亿。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谴责，这就是标准的政策买票。党团抨击蔡英文搞砸了两岸关系，导致陆客紧缩，还有军公教年金改革，退休人员紧缩消费，严重影响传统餐厅还有夜市摊商，直接间接损失将近1500亿。行政院想出撒5亿救摊商，期待带动消费，根本就是饮鸩止渴。这些都是老百姓的钱，等于割自己的肉喂自己，无所不用其极，创造繁荣假象。蔡政府救观光的唯一方式就是补助再补助，撒钱再撒钱，从来不思考旅游市场需要缜密的规划还有包装，只期待补助国旅来填补陆客缺口。这种营造选前观光市场的幸福感假象，等到选举过后，补助结束，两岸关系不改善，苦日子照样继续过。位于高雄市一德路上的一德劳工夜市违法摆摊多年，居民经常检举，市府启动落日条款，确定11月11号走入历史。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指出，一德劳工夜市收摊是市议会7年前的决议，当时希望所有摊商取得屋主地主同意继续经营，市议会也给摊商7年缓冲期，但是一德夜市直到现在仍然无法取得同意，市府尊重议会决议，必须依法行政。为了避免冲击摊贩生计，警发局也将提供闲置市场用地，或者是鼓励民间团体在公共设施保留地规划摊集场供摊商使用，同时辅导道路上的摊商进驻高雄市合法公有市场或摊集场营业。欧盟2021年到2027年长期预算支出将是英国脱欧之后第一份预算，但是德国和荷兰担忧财务负担过大，反对预算草案。德国政府预估承担的预算支出可能倍增成长，从2020年的150亿欧元大幅攀升到2027年的330亿欧元。 欧盟执委会提案将2021年到2027年长期预算支出提高到欧盟人均国民所得毛额 GNI 的1.11%，弥补英国脱欧之后的资金缺口，同时支应欧盟对抗气候变迁与加强边境管制。依照这个算法，不仅德国、荷兰2027年预算支出也将从50亿欧元暴增50%到75亿欧元。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8点，来到11333点，成交金额145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03点，2297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点，209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9点，296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1点，977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8点，2678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4点，3199点。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风影响，今天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东北部地区有雨，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哎，老婆，我发现一个很厉害的行程，哎，只要一天就可以同时去鹅銮鼻看海角，又可以上玉山看天涯，哎，想不想跟啊？ 想。但这种团要跟谁报名啊？ 跟 iRide 5D 飞行剧院啊，它可以带我们飞越台湾，就像搭直升机一样超好玩。 那我们快点来预约， 预约请上网搜寻 iRide 飞行剧院。 哎，我的小腿静脉曲张，每到下午就肿胀无力， 痔疮让我坐立难安，还会排便出血。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其实痔疮和静脉曲张都是属于静脉疾病，只是病灶的部位不同。许多人常因为痔疮难以启齿而延误就诊，直到贫血、脸色发白甚至头晕才去看医生，这时就只能借由手术来治疗。但即使开了刀之后还是可能会复发，而静脉曲张则是因为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让血液积聚于下肢而导致的症状。通常小腿会感到无力、抽筋或肿胀，严重时甚至会出现静脉溃伤的状况。目前静脉曲张与痔疮的患者，除了可求助于雷射或手术治疗，也可及早服用新型的口服静脉活化剂，或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让静脉曲张和痔疮的症状有所改善。 美食化学制药关心您。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戴爱玲。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神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一开始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Mayday 五月天跟孙燕姿的《王子面》。 哦，卤味就是要放王子面。 如果呢，你有在follow 玛丽女神的 IG 的话，即将有大事件要发生，大家可以， 我觉得可能就是对女生来说，这是很严重的大事。 对， 会，我没有心上班，我今天可以请假吗？ 这是你今天早上醒来第一件的想法， 是我准备洗脸的时候， 就是看到镜中的自己，发现史瑞克啊，不是 Fiona 的那种感觉吗？ 对，想说。 说不出话来，太可怕了吧？至于是什么事情，玛丽现在还在发文呢。哦，抛完了是不是？嗯、所以你如果看那个玛丽的 Instagram， MARYINTOWER， 没错吧 ？Mary in Tower。 嗯， 好，你就可以看到玛丽的限动，到底发生什么事？ You stop, thought I liked you.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Avril Lavigne， 这首歌曲叫做 Don't Tell Me。 我觉得你人还是很好，你没有把那个厂商的品牌直接大啦啦的讲出来。 就是我还是会想说，一种产品在每个人身上可能会产生， 也许可能是你的肤质跟它刚好对到了。 对对对，但是为什么还会讲呢？因为我还去查了一下，它到底还有没有在贩售。它还有在贩售，所以我觉得还是讲一下好了。 你说， 就是如果你想知道那什么牌子，你可以问我那样子。 就是要小心，对不对？ 对。 嗯， 可是因为他们家的其他的东西明明很好用。 对啊， 对啊， 明明其他你明明就是一个爱用者， 一天到晚在讲它，害我现在就是进退两难。 是某 A 产品很好，同一家厂牌哦 ，A 产品很好，可是 B 产品用在我的脸上出事， 奇怪，那个支线到底是怎么进行的、 啊？ 他们不是应该源头成分，他们的那个配方不是应该不会差太多吗？ 你说你喜欢的是，哎、欸，可以讲你喜欢什么吗？ 假设比如说我喜欢用它的保湿面膜 ，OK， 然后另外一个用出事的是什么？ 保湿精华 哦，所以应该是要一样的东西啊。 对啊，我就觉得成分应该差不多啊。 嗯， 很神秘耶，这个美妆世界。 还是这是一个很有实验性的一家公司，就是明明这个成分大家以为，哎、欸，你们以为是一样，是不是？没有，我用不一样的东西给你们， 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后盾有多坚强。 其实你们才是我的实验品呢、啊，哇哈哈哈哈哈哈。 互相取得空间才得以平衡，长大是不知不觉不要困的过程，现实此生都已无二有成分。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也的确就是女生的反应比较 激动 激烈一些、男生就看不太出来是什么东西、 不太 OK 吧。 然后开始你知道也不能用性别来分啦，可是就是工具脑跟就是感性脑的不一样、工具脑马上就会开始说，哦，可能是什么原因吧， 嗯， 天气太干了吧，什么什么就是瞎扯一大堆， 要帮你找出那个源头是什么。 但是我再重申一次，问为什么只会走入绝望，不要凡事一直问为什么，不要一直想要找原因，你找不到的。 会有对与错的结论， 是吧？一天循环成一生，我换上自己口吻， 交出未完旅程。我许这一生，你在找一个相伴相成的见证。 八三幺跟房东的猫新合作，这首歌叫做《不摇滚》。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坐在我对面呢，是晚上很开心了用了精华的保湿之后，早上起来发现脸烂掉的。 因为我收到新品哈。 干嘛？你要先给我用用看，是不是？我是你的试毒官吗？ 是这一生，你在找一个人，我也等那个人才得以完整。 长大是不知不觉不要混的过程，欠我不成，独一无二。 就让我想起了之前呢，我们在做那个网络节目《姐妹淘心话》，哎，不是《姐妹淘》的男女有事嘛的时候，不是现在要扩展说，哦，有任何问题，除了感情之外，问题也可以嘛。 嗯。 然后其中不是有一集拍了你的 化妆包， 然后可能之后、其实现在在我们自己的频道，就是你自己也解析了你自己喜欢爱用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在下面很多人推文跟敲碗说，那我想要知道你的保养什么夜间保养行程，你用的保养品， 现在还想知道吗？ 现在应该更想知道吧。 哦，我那一罐哦，真的是差点从我家楼上丢下去，这是不对的行为，我是说心情上的那个。 你说心情上就是想要把这一罐东西， 就是那种漫画风格，然后你把它往墙上一砸那样子。但我是忍下来了，我想说，就是苏小姐她很爱擦，就是脚背一些有的没的，就是脚边缘很粗的那一些，我就把那罐拿出去说，哎，这个精华液拿去擦脚。她说为什么要擦脚？我说这个很难用，你看我脸这样。她说，我觉得我还试试看。他想当下一个实验者， 哇！ 所以万一真的就连，因为他算是一个蛮强韧的太太，就他的皮肤蛮强韧的， 强韧太太， 对，强韧太太。万一这位苏太太哦，她也出事了，我马上跟各位报告，那表示这一罐真的很强、啊， 很恐怖哎、欸。好的，就是、 欸、我有警告过他哦、我不是不笑哦， 对， 我有跟他说这个不好用。 我一开始以为你是要把精华露拿给他，就以解自己，就是心中包括就是他那个周年庆就狂刷女儿卡，然后花了50000块那种难消心头之恨，然后要买厨师机，明明有10000的，就我就是要挑20000的买。 这个故事很值得好好讲哎，你居然三言两语就带过。 那我们之后会有就是更细致的故事啊、在其他的地方会告诉你。 嗯。 这歌曲是来自于何超仪的摇滚太太，究竟苏小姐用了女儿让女儿脸上长满，那是粉刺吗？ 那真的是 突然的布满粉刺。 对，有的时候你在美妆版看到人家说我用这个大爆粉刺、然后就想说哇，这个形容词很有画面感，但我一直活到今天我 才知道那不是骗人的，那不是夸饰法， 是真的，一夜之间你会大爆粉刺。 那也代表就是这个东西真的很滋养，是不是？ 我不知道哎、欸，我传给我朋友看，他说这是什么超强力代谢产品吗？是你身体所有东西都被喷发出来了吗？ 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新歌呢，则是前几天我打开 Spotify 听到哦吓到的一首歌，来自于杨乃文的《悔过书》。 而我依旧收敛我的视线，就连 待てね。 劲歌金曲， 乐坛的天后，我们的情人泰勒斯。刷新西洋歌手最快 MV 点阅破亿纪录，史上唯一连续四张专辑首周百万销售。宣告泰勒斯全新时代，全球排行一起爱上泰勒斯，全新大碟 Lover。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呦，我在浴室滑倒了，快来扶我一把呀！ 妈妈，浴室的地板怎么那么湿，害我滑倒了啦！ 浴室防滑的问题就交给壁虎防滑，采用日本德国原物料 SGS 检测，环保无毒，只要在地面轻轻一擦，等待15分钟，美观不改变，就能有效防滑哦，效果还能维持一整年。 壁虎防滑，越湿越防滑，各大网购平台及全台家乐福安心贩售中。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好物市集水果爆， 乌来有机白肉火龙果甜蜜热销中，南投埔里百香果，台南大内有机转型奇洛梨，南投特级大红火龙果，彰化温室新鲜无花果，以及台农二号木瓜。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男男女女海水记不清错与对，生活在自我执着作怪，谈情但不说爱才是问题所在。在一起呀，两人同意，但分离只要一份狠心的勇气。在那个夜里，你留下了泪滴，他留下你，再死心塌地换不回真情。放不过自己，过往不过去，未来来不及，爱情的问题问天问地，都问不出个答理。分开了，不爱了，亲爱的，结果都重来了，缅怀着不快乐，又怎么值得呢？伤害你如同伤天害理，他折磨你，你不必自己折磨自己。本来两人就是陌生人，碰巧做一对亲人，分开没有这身份，以后不打你不问，别放不过自己。过往不过去，未来来不及，只有爱不爱你，对不对？快给下个谁机会，是难得也难舍，眼眶的泪光呢擦干了昨天的辛苦，写成明天的幸福。 刚刚呢，在一首歌的时间，在一段广告的时间，跟方大同的这一首《放不过自己》，我听了一个放不过自己的故事。 说到方大同，因为上周末我有去听李荣浩的演唱会， 是， 然后跟我也去听的朋友，他也有去听方大同的演唱会。 哦， 然后他说这一阵子看那个演唱会那些，投影啊，那个我不知道怎么专有名词怎么讲，设计啊，画面啊，他觉得最好看的就是方大同。 哈。 我觉得有时候撞声词还是出来的慢一点比较好。 哈。这样子吗？ 嗯。 每分都分不清现实和梦。 I got everything， 所以完全不要放弃，不要浪费那些努力。梦想是用时间堆砌。 You gotta I gotta 下了雨夜都不想睡，也不想写彻夜难眠，枯萎的失恋冰晶的水平面冲破极限。说什么都要往前， You gonna I gotta Baby baby 曾经何时想要不了了之，坐着绕着或者离开重置，重看看没了断轴都上不了也罢。 听到这首新歌叫做 Move On， 我们都一起往前进吧。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五四三。 我们的 calling 专线是0223639955 0223639955， 欢迎一起来 move on， 一起前进，一起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 跨不过我分水岭，我拉着他的尸体一路拖到深水里，停战直到消灭最后 enemy。 我是个编剧，上演你的 tragedy。 Man down man down call it out， 你需要大声一点，队友听不到，在你的伤里慢慢显晃，像是 in and out， 你永远听不到最后一声的集结号。 冲锋陷阵出征在你的家园里插旗，巅峰战役缔造传说贡献杀敌，与我战友背土背，信仰都不会被击退，千军万马千刀万剐，城墙流过来风起水，战方万物之力最高能够比得掉，当我咆哮怒吼，踩着尸体眼睛闭着笑，一招半式功夫对我来说都是三角帽，超越你的等级喷射速度雷波三七跳。 上次扣上次扣被你不到，上次扣上次扣被你不要，上次扣上次扣被你不战斗。 跨越你的领土，让你有身心体悟，见一次西方的净土。霸业打的基础，上场出征不停补，看我在你家里进出。爆，给你一起痛快，退回去你这里重来，仿佛早已注定成败。兄弟们拿下每个存在，哪个门哪个派，全部都像是没有人在。也是变换三个患难地方，这些瘫痪。 上次 Pro， 上次 Pro， 非你不斗。上次 Pro， 上次 Pro， 非你不用。上次 Pro， 上次 Pro， 非为不战斗。Know your enemy， they are not yourself。上次 Pro， 上次 Pro， 非你不斗。上次 Pro， 上次 Pro， 非你不用。上次 Pro， 上次 Pro， 非为不战斗。Know your enemy， they are not yourself。 顽童 MJ116 新歌兵法，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下午的一点钟，不对，下午的两点钟到四点钟。 下午的一点钟是我，你想要跟我搭档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 说错了，我是要说 LOVE Love。 没有，今天在讲的是 Adult Contemporary， Billboard 真的是有一个这样的榜哦。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 没安怎又拢无关系。 是逢甲气管系系主任黄成甫，本系师资完善，课程多元，致力于培育具商业分析与营运决策能力的现代化企业管理人才，并透过产业实习与学术交流提升同学们的就业实力。欢迎加入逢甲气管系。 那卢文呢？ 酒店自助晚餐抵用券、美人汤温泉 SPA 抵用券、那咖啡鬼迷心窍导览、60岁以上长青族再送500元小旅行抵用券。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宽阔的心迎向开放世界，李佳欢全新个人专辑《开放世界》11月8号全面发行。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吴青峰。 航行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飞碟的路人，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总会再生我能懂，那月缺之后总会再圆我能懂，那季节走了会再回来我都懂，但为什么呢你却已走不回头。当蓝色天空白色云朵消失后，那黄色球鞋红色外套你带走，当所有颜色随着你而离去后，渗透明眼泪不断滑落陪着我。我还是不懂你为何离开，我还是不懂我为何等待，等待谁在原地独自徘徊。 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魏佳莹的《我还是不懂》，继续为你送上一个四 A 的一首歌。 四 A， 他还是不懂。下一个小时呢，是我们的青春之歌的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歌曲，分享你的青春回忆。现在就送上 SHE， 他还是不懂。 跟着长荣航空直营旅行社，常伴假期遨游世界，尽享旅游乐趣。国内外团体旅游、自由行，怎么玩都行。商务差旅、奖励旅游，细心规划你的每趟优质旅程。 你的世界好安静，来长伴假期。 我睡不着，你也是吗？ 你心脏秘密，等待某个人开启。 守夜人全新单曲《我睡不着》正式发行，和乐音乐 优湖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林宥嘉《少女》，第四名周思杰《西施特》，第三名吉普语《寻》，第二名吴青峰《太空人》，第一名萧煌奇迷路在云端。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由我与星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曾佩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台北市和新北市今年五月开始开放专用垃圾袋以及环保两用袋通用互收，不过两用袋的尺寸和售价不同，民众和店员都很困扰。新北市环保局今天宣布，11月1号开始双北市统一环保两用袋尺寸和售价。 环保局指出，现行新北市环保两用袋尺寸分别为5公升、10公升、15公升，售价依序每个2元、4元、6元。11月开始以小型、中型、大型区别，每个售价1元、2元、5元，好让双北市的两用袋尺寸售价一致。环保局提醒，新北市的粉红色专用垃圾袋、环保两用袋、白色垃圾化限定版环保两用袋，或是台北市的浅蓝色专用垃圾袋、白色环保两用袋，11月开始尺寸和售价都将一致，也都能交付给双北市的垃圾车，旧版的也可继续使用。台中一中操场新建停车场，不仅家长师生反弹，校内老师意见也不一致。校方今天中午临时校务会议，以116票反对、7票同意，压倒性大逆转，废止公有停车场新建计划。今天临时校务会议因出席近200人，出席率达到90%，出席对象以校内教职员为主，家长代表1人，学生代表3人。台中市交通局指出，今天投票确定废止停车场新建之后，已经发包的设计规划契约马上终止，未来继续盘点台中一中周边其他区域场所新建停车场的可能性。台中一中指出，停车场新建计划废止之后，跑道修缮经费仍然希望市府和教育局继续支持。长病毒并发重症，本周又有新的个案。卫福部疾管署今天公布，国内新增4例长病毒并发重症病例，包含3例长病毒71型及1例克沙奇 A2 型。71型为北部7个月大男婴、3岁男童以及南部9岁女童，克沙奇 A2 型为中部1岁女童。其中2例71型因为家中手足也感染了长病毒，不排除亲友间传染。疾管署监测，国内长病毒门急诊就诊人次已经连续5周下降，近几周还是以71型个案数为多。今年累计54例长病毒并发重症病例，含1例死亡，也以感染71型43例最多。电子烟和香烟一样危害公众健康，美国即将实施电子烟禁令。因应政府政策，美国电子烟大厂 JUUL 今天宣布裁员重整。法新社报道， JUUL 位于加州旧金山总部，去年底员工人数大约1500人，今年每个月平均雇佣300人。 JUUL 没有透露要裁多少人，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计划裁掉500个。 JUUL 指出，电子烟类必须重新调整，这次重组有助公司聚焦于减少未成年人用烟，投资科学研究以及创新技术。台积电今天股价表现强劲，中场收在298.5元，改写历史新高，市值达到7.74兆，同创历史新高。美中贸易战缓和，加上企业财报普遍优于预期，美国股市持续走高，台积电美国存托凭证 ADR 也攀高到了51.31美元，续创历史新高。台积电还有革新今天还共同宣布撤销双方之间与其客户所有的法律诉讼，同时达成全球专利交互授权协议。台积电今天买盘积极涌入，股价开高走高，中场上涨了4块钱，收在298.5元，市值攀高到了7.74兆，股价与市值同创历史新高。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06点，成为2297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0.91点，2092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23点，295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1点，975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6点，2677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3点，3199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8点，来到11333点，成交金额1453亿。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风影响，今天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东北部地区有雨，北部以及东部地区局部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科技与人文的交织，穿越古今的对话，5000年前的文明瑰宝 透过艰巨的抢救与挖掘，汇集在这座神秘的建筑。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南科考古馆盛大开幕，欢迎一同展开时光之旅，来与史前文化相遇，携手探索南科史前5000年的文化遗存。更多参观资讯，上网搜寻南科考古馆。以上广告由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提供。 大家好，我是张曼娟。透过聆听诗词歌赋中的智慧哲理，让你我理解人生。张曼娟读诗小学堂更能提升孩子们的文学素养、写作能力。 张曼娟老师读诗小学堂，2019全新制作，50首唐诗6CD 有声书499元，请上好物市集选购，或搜寻滋滋线上听，上网学习。 我是方炯斌。 就让那回不去的美丽消散在风里，就让那忘不掉的回忆刺痛我自己，就让飞天的光空中的梦闪着，就爱电影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哦。 我是玛丽， 欢迎大家青春之歌 呼 点播点起来。 欧巴的青春之歌， 有没有一首歌是你在青春时期的时候听到一直到现在哦，都会让你印象深刻，只要一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就会让你想到那个时候的人事物呢？ 那个女孩，那个男孩，那封信，那个 BB 扣。 0223639955 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之歌，分享你的青春故事。 不想住在博物馆，只是要到那里随便逛一逛，趁乱之爱故事 谁带来什么吗？ 哪一首你喜欢的歌你来听，不要我唱比较好 了，我来唱 你来听，你喜欢的歌手来唱02-3639955，青春之歌的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歌曲。要多久才算青春呢？多久以前的歌听起来才算青春呢？ 如果你现在二十的话，其实你18就是你的青春之歌啦， 两三年前也是青春之歌。如果现在你跟我一样是30几啊， 38。 那10年前的歌， 28， 算青春之歌吗？ 算啊。 这首歌，10年了吧？宇宙人同名专辑， 天哪！ 里面的你来，欢迎你，你来来来来 来来，你来来02-2639955，来来，你的青春之歌，来来来来。 嗨，你好。 喂。你是谁？你好，我是 WeChat 先生。 哎呦 ，WeChat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你的青春之歌是？ 哎，那个，哎，其实我不太确定，那个周杰伦那个什么《爱情龙卷风》啊？ 哎，你说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啊，对对对，哦对， 龙卷风。 对了对了，是的，是的。 怎样？你要说你现在感情状况就像龙卷风吗？ 你不结婚了吗？ 啊对啊，当然不是啦，这是因为这是我当兵的时候的歌。因为那时候我学长他们都会，他都会带音乐进来，偷偷带音乐进来听嘛，那些老鸟啊。然后他就会在他房间一直在放那首歌，那首歌。然后每天我就躺在床上一直听那首歌。 你说 我一听，他要放假的时候就会一直放。就是我只要听到那首歌，我就知道说哦，我快放假。就是我对这首歌很有印象， 听了就会心情好、欸， 听了就会心情好，因为哇， 真的会心情好，真的会心情好。所以我有去买一张专辑。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很想念这首歌。 好的，谢谢你 ，WeChat 先生。 OK， 不会不会， 拜拜 拜拜 拜拜。 情人的眼泪流进咖啡变成酒，吐很多也是我。 其实我们都跟史金娜的狗一样，听到了摇铃，或是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听到了摇铃就会流口水，或是他之前 听到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要去倒垃圾。我还做过很多其他奇妙的实验，包括就是给那个鸽子，然后给他一个按钮，然后我用那个鸟嘴去啄那个按钮，啄了按钮后就掉出食物，然后很快他就会建立起连结，我啄了就有食物，啄了就有食物。接着下来他就把这个实验改变一下，就是我啄以后我不一定会给你食物，但我们还是会一直去做。也就是要断开锁链，断开连结，断开一切的牵连是很困难的。当那个习惯养成之后， 垃圾请不要乱丢，迷人的情话你也一样别乱留，要收拾的是我。都。 青春之歌。 龙卷风来了，爱情就是这样，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 来不及躲，真糟糕，怎么办？怎么办？赶快跑，赶快跑， 赶快打，赶快打，02-2363-9955。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你好， 嗨， 喂，你好， 嗨，你是？ 嘿，我想点播那个一首粤语的歌，是《两望烟水里》。 两什么？ 两望烟水里。 两望。 对。 谁唱的？ 关正杰跟那个什么音？ 两是 菊英， 两是三三两两的两吗？ 对，人字旁在一个两， 人字旁的两， 对。 然后望是 然后忘记的忘， 两望 烟火的烟， 烟， 水， 两望烟水里。为什么想要点这首歌啊？ 这一首歌是就是港剧的那个主题曲嘛。那在我国中的时候，大家。那个时候应该是快30年前了吧。对，那时候会在学校的楼梯口等着综合高中部的学长要转交情书。后来辗转知道，原来那个学长他很喜欢看《天龙八部》这一部小说，那我刚好喜欢这一部港剧的主题曲，就变成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就 会 想到学长， 想到那个时候的纯纯。对，虽然后来辗转在脸书上面也知道彼此都过得很好，也都有家庭。对， 好，所以这要点播这首 纯纯纯纯之恋。 电视剧《天龙八部之六脉神剑》的插曲送给你，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知天地心，倾出至诚不会悔， 献尽爱竟是爱，风中化成唏嘘句， 笑莫笑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青春要留在对的环境上。我是杨景华，快来华悦城，捷运 A 七站进出超便利，购物商场随时去 shopping， 水景公园第一排真的好美。华悦城， 首付29万买2至3房，捷运 A 七站唯一真爱，新复发。华悦城，03-397-8877。 有吉田有机芝麻20股，黑色旋风。 在缤纷的谷物世界，有吉田为您芝麻开门，引爆黑色旋风。 有吉田有机芝麻20股植物奶，保留20种谷物精华，只加芝麻不加糖，营养提升，口感更滑顺。 坚持有机，专注谷物的有吉田。开创黑色养生新风潮，请洽0800-88-0038或洽好物市集。 人来我该用力活到不被讨厌， 光荣降临摇滚缪斯，杨乃文2019全新专辑《越美丽越看不见》11月15日正式发行，雅神音乐。 我是林宥嘉。 想家就爱点的 UFO， 欢迎来到飞碟电台， 就爱点的 UFO。 想散步，想跳舞，想点歌，欢迎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嗨，你好，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啊？ 我叫小令。 小令， 嗯， 小令，你的青春之歌是？ 海里来个沙。 哈，你来个沙。 海里。 海里。 海里 哈尼来个沙，哎，来个沙吧哈尼， 海底来个沙， 不是，是黄莺莺唱的海里来的沙， 海里来的沙， 对。 那这首歌什么故事呢？ 以前我跟一个好朋友，两个都交的同样部队上的男朋友， 同样部队上的男朋友，所以他们是 他们是同一批的 军人，就是也是朋友，然后我跟我朋友就一起认识他们。 嗯， 后来他们在当兵，我们两个就闲着无聊就去买化妆品，然后互相化妆，然后就跑去看电影。结果那部电影演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只有看完最后的结局，他的那个歌曲就是黄莺这首《海里来的沙》。 那你跟那个朋友现在还有联络吗？ 没有，从我们结婚20岁结婚到现在都没联络。 哦，你们都这么年轻就结婚了？ 那你们嫁那个人真的就是部队小哥吗？ 对。 哦， 你们两个都嫁给部队小哥。 对， 那为什么没有联络？这两个同袍他们也没有联络，是不是？ 对， 哦， 算是断的蛮彻底，是两条线都断哎。他们两个也不联络，你们两个也不联络。 哦，但我有个问题，我没有黄莺莺版，我只有芝麻龙眼版哎。 可以， 可以，是不是？谢谢。 嗯， 待会为你送上喽。 好，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只想做梦，我只想愿你自由自在，我和我自己。我只想散步，我只想跳舞，跟着季节春天的拥抱。我只想做梦，我只想愿你。 仙女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啊啊，好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仙女送公文来了， 没有办法放海里来的沙， 哦、 但是仙女是希望可以放哭沙这样子吗？ 而且仙女坚决不出声，只用笔弹一个。 哦，所以黄莺莺是风吹来的沙。 我就想说有海里来的沙吗？ 风里来是风里来的沙，不是海里来的沙。 就落在悲伤的眼里嘛，谁能看见我在？所以这是可以播的吗？ 哭沙可以， 哭沙是可以播的，是不是？ 我们来哭沙一下。 好的，你有什么青春之歌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好难过、哦， 跟刚刚那个澎湃感完全不一样、 啊。 这首歌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其实很 可怜哎、欸， 怎么会这样啊？ 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的飘进我眼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还对你是那么难分难舍，你总是带回满口袋的沙给我，难得来看我，却又离开我，让那手中泄落的沙像泪水流。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 眼泪是咸咸的海， 风吹来的 床是咸咸的海，是谁也藏不起痕迹。你总是带了满口袋的沙来给我 ，Bibi， 你又回来了，你带了什么给我呢？来，你看，双手的沙。 我是克洛克达尔。哦，没看海贼王是真的 get 不到这个梗啊。 我现在已经有点分不清楚看海贼王的比较多还是看鬼灭之刃的比较多， 这不同世代的啊。 可是海贼王还是在进行式当中啊。 我在这边要跟就是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放的是哭沙，是因为黄莺莺根本没有唱过海里来的沙这一首歌， 但他唱的这首歌歌词里面有风吹来的沙， 所以是哭沙。那刚刚的 芝麻龙眼的， 对，刚的小令他的点歌，就如果他很确定是黄莺莺的话，那应该是这一首歌。对，所以除非他再打电话进来说不，我很确定的不是黄莺莺，我很确定是歌词是歌名。嗯，那我们再帮你放芝麻龙眼吗？023639955青春之歌的时间 ，Hello， 你好， 你好，我是大头， 嗨，大头，大头，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的青春之歌是那个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啊哈， 对，青春那个是因为我以前那个国小，还有那个三周六，还有社团，所以就有那种作文社， 什么社？ 作文社， 作文社啊。 对，然后那个就是培养你写那个流水账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老师就在黑板写，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以这个为主题。然后我后来就去找，哦，原来这个是有一个人唱，所以从那个时候我才认识张雨生这个人，所以我现在就想起了那个那首歌这样子。 对对啊，你现在几岁啊？ 三十几了吧？ 你三十几？你在小时候你不知道有这一首歌？ 我三十几了吧？ 真的不知道啊！就因为这个正冷门的吧，就是不会特地。 他说他是小学、欸。 对啊， 这个怎么会冷门？ 那小学你怎么？ 大街小巷传唱哎、欸，还是你住 你？那你小学怎么查？ 没有，因为小学不会喜欢张雨生这个人吧？小学的时候， 你也没有看电视。 对，有，可是就是对这歌手上，那时候只知道什么是徐怀钰嘛，对不对？然后觉得就是在更之前的，就是那个我就对张雨生没有什么 特别印象。 然后对，那、 wow. 那我就最后问一下，就是以前做完社长，我推荐一本书叫什么《出口成章》，不知道马克玛丽有读过吗？ 什么成章？ 出口成章 哦， 你才爆出口成章嘞！ 对，这个他就搞教你要什么可以写出一些，然后里面就满满的成语。 好， 这可以拿去给你一个用，这样子。 好复古的一个教科书哦。 对啊，所以就这个教科书，我相信你是三十几岁的人，可是三十几岁人没有听过《我的未来不是梦》，我很惊讶哎。 他就那时候只知道徐怀钰嘛。 OK， 好的。 好，谢谢你， 拜 拜， 拜拜。 让我们一起梦起来。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 02-3639955，未来不是梦的各位，你们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喂，喂，你好，我是台北的兔子。 兔子， 对， 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 姜育恒的最后一个冬季。 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了？ 他是我这一辈子唱第一首歌给一个女生听，那个女生是我高中初恋的情人，我们认识了15年之后，她嫁给了一位认识3个月的男生，所以我想唱这首歌给她听。 我们认识15年之后，她嫁给了一个认识3个月的男生。 没错，没错，那时候我在当兵。 但你们有交往吗？ 有。 你们有交往？ 大概，我讲没不怕人知道吧，建东北一女都知道。 哦，怎么样？然后嘞，走， 走，我只想放这首歌给他听，希望他还记得我。 好的， 好， 再见， 谢谢你， 拜拜， 谢谢，拜拜。 收到一个自称是我们忠实听众的王姓男子的来讯，王少伟先生，他说那首歌是哭杀，让我想到上一次他说，哎、欸，我也要点青春之歌，我的青春之歌是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我说骗人， 不准人家装年轻啊， 对，我说你的年纪。跟我说这首歌夸张了吧？骗我不知道。 哎、欸，等一下，可是 First Love 可能是少伟哥他大学时候的青春之歌。你看我刚刚一开始说30几岁，10年前你都可以算过了。 我想看，我算一下，宇多田光 First Love 是多久之前？二十年前 、啊。 20年前，他大学 可以吧？过吧？ 没有没有，他明明很久以前说他青春之歌是杜德伟很早期什么什么什么地球还是什么烧掉的一首歌，很久的啦。 倒转地球。 对对对对对对。 02-3639955，嗨。 哎，你好，你好， 你是？ 哎，我是台北的小秋。 小秋的青春之歌是？ 我的青春之歌是赵传大哥的《我终于失去了你》。 我终于失去，哎，这首歌很难过，哎。 哎，我这首歌是在我国小的毕业旅行的时候听的。 哼， 啊，他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只给我30块去参加毕业旅行。 啊。 然后呢，我那个30块啊，其中的10块钱。我去买那个，你知道那个鸡尾酒，上面不是会有小雨伞？我就想说，啊，那好特别哦，我要拿来送给我妈妈。然后花了，他给我30块，我花了10块钱去买。结果我买回去以后，我妈妈说：“你买这个回来干什么？”就是有点伤心， 难过。 对啊，哎、欸，1/3的钱去买给妈妈、 欸，我是满心我保护那个小雨伞带回家、欸，哎，然后你说我买你买这干嘛？那很受伤哎、欸。 啊，是啊， 所以你花10块钱买了一个插在鸡尾酒上面的小雨伞，还是有鸡尾酒，你把鸡尾酒喝掉了？ 没，哎、欸，小朋友哎、欸，拜 托，所以就是那个小雨伞10块钱， 对，小雨伞10块钱，所以我终于失去了你。 烙印在至今， 嘿，对， 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 欸。没错，而且我一直觉得莫名其妙，到现在还不了解赵传大哥他那个里面有一个歌词说：“我失去了你，人生感到光荣，失去你为什么我会光荣呢？”我到现在还是不解。 这个我好像有点印象哦。 哎呦， 真的吗？ 我现在想不起来。 好，等你慢慢想。 谢谢你哦。 我好这一阵子我都没有听到你们的广播 哦哦， 因为我们家的收音机坏掉了 哦哦哦。 然后，所以我今天好不容易朝我老公说，你给我生一个出来 啊哈。Uh-huh. 所以我今天听到你们的声音，我很开心。就这样， 谢谢。 好，拜拜， 拜 拜， 嗯。 这个歌不是很像是 让我好不容易努力了， 成功 了，拿 了 奖牌了，可是这个时候我的就是我亲爱挚爱的人却已经离我而去，他看不到我拿到那个牌子、嗯、所以就是那是我第一次人生当中感到的 光 光荣，然后四周掌声如潮水的汹涌，可是 我终于失去了你， 可是对你看不到。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之歌 ，Hello， 你好， 你好， 小小猫， 小小猫、 啊，你的青春之歌是 是那个什么月光什么绕指柔， 你说张宇哦， 对， 什么绕指柔、 啊，都是月亮惹的祸， 你这样你听得出来， 绕啊绕啊。绕绕指柔，哎、欸！ 天哪！ 张宇的经典名言“绕指柔”，这首歌为什么是你的青春之歌呢？ 因为以前小时候就是会全家人聚在客厅里面看连续剧，然后好像是《倚天屠龙记》之类的片尾曲。 这首歌也是金庸的哦。 好像 是印象中 哦。 然后可是因为搬家的时候。我妈妈觉得把东西搬来搬去很麻烦，所以就没有再进电视了。 没有什么？ 就没有第四台了。 哦，我以为想要搬家太累，电视就不搬了。想说也太随便。 就是这样，嗯。 好的。 好，谢谢。 送给你咯。 拜拜。 好，拜拜。 哎、欸，小时候听到这首歌很震撼哎、欸。 为什么？ 我想说，哇，可以把它比喻人这样那么硬的东西，然后绕指柔，好有画面，所以我印象深刻。 也曾绕指柔。 对啊， 迪闹在上面说，哇塞，超难猜，真是因痴所见略同。 因为我们频率是一样的， 对，你们的频率是因为你们记忆的点是一样的，所以他讲那 句，哦，你说那一首啊，然后 太强了吧， 其他人想说你们在聊什么， 完全无法理解。 有梦就去追，每到六十岁，歌坛最资深新人周思杰全新专辑《傻傻的花》。 阳光总是暖暖的，风儿总是自由的，水呀慢慢流成河，山谷开满小白。 傻的花，傻傻的开，献给所有努力追梦的你，周思杰，傻傻的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金融曼哈顿。已经准备好跟阮蕙慈老师一起在台股赚大钱、赚新台币了吗？赶快来欢迎最厉害的阮蕙慈老师。 大家好， 嗨，老师好啊。 是， 今天一开始呢，老师要跟我们说说什么？ 连夜间盘，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欢迎您跟着长荣航空直营旅行社，长伴假期遨游世界，尽享旅游乐趣。国内外团体旅游、自由行，怎么玩都行。商务差旅、奖励旅游，细心规划你的每趟优质旅程。 哎呦，下晡的地当嘞，紧走啦！来，恁一个煮汤，奈老先仔仔。 因为咱家有装微电脑加鼠标啊，伊有会了超时地当三大安全切掉功能。五级以上的地当，我嘛袂烦恼，就亲像厝内底有家己的加鼠安全防护网。 微电脑加鼠标真大心，一个月用一杯咖啡的钱，就当守护全家的平安，影响加鼠公司申请安装哦。 装微电脑加鼠标，安全升级，生活袂浪费。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好物市集，水果爆。 美国蓝莓、美国恐龙蛋、美国加州绿五子葡萄、红地球葡萄、智利富士苹果、韩国水梨、纽西兰绿色奇异果、黄金奇异果以及玻璃温室彩色番茄。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蔡敏佑。 让我拥抱你纯白的梦境，无所谓方向，窗外雨继续，人生活站不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UFO飞碟我最大， 飞 蝶我最大，我是 UFO MVP 陆嘉欣。我今天要带来我的歌曲叫做《落落大方》。这首歌呢是由我的好哥哥张震岳谱曲，我写词的恩师巫玉康老师填词。那整首歌在编曲上呢，特别保留了张震岳特有的那种自由潇洒空心吉他的感觉。嗯，你长成了你梦想中的样子吗？我觉得人生总是在每一个阶段中都会不断的自问自答，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朋友们能够享受人生的每一个瞬间，落落大方的活，放不下就带走吧。 今天最后呢就送上 UFO MVP 陆嘉欣，然后呢也希望他给大家的鼓励我们都可以成为就是长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不要忘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我是 Brown， 我是 Brown 老师。 还要硬讲这一件事，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啊，想说没事带过是不是，干嘛我们就勇于面对他啊，就是刚刚会突然出现一个很情绪高涨的你啊。 但到底为什么会有人把它插到这个时段啊？到底为什么？ 哎、欸，你今天节目一开始说什么？ 不能问为什么。 对。 Loser。 只是幻觉，午夜的风声并没有在无言，是谁在贴标签，我错过了我最遗憾的什么吗？ 流行乐坛安娜公主，串流世代最强天后雅莉安娜。 I'm a mother train wreck, I don't wanna be too much, but I don't wanna miss your touch, you don't seem to give up, I don't wanna keep waiting, but I do just what I have to do, and I might not be the one for you。 全球超越50国冠军，瞬间累积破亿点听，携手实力乐团 Social House 打造全新排行神曲，请听环球雅莉安娜 Social House Boyfriend。 Shove, damn baby, I'm a train wreck too. I lose my mind when it comes to you. I take time with the ones I choose, and I don't wanna smile if it ain't from you, yeah. I know we'd be so complicated. Loving you sometimes drive me crazy, 'cause I can't have what I want, and neither can you. You ain't my boyfriend, and I ain't your girlfriend, but you don't want me to say nobody else, and I don't want you to say.But you ain't my boyfriend. You, but I can't be with you, 'cause I got issues. Yeah, on the surface seem like it's easy. Careful with words, but it's still hard to read me. Stress high when the trust's low. Bad vibes with the fun go. Try to open up and love more. Try to open up and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1963年 ，IQ Air 发明全球首台家用清净机。2003年 ，IQ Air 帮助香港政府控制 SARS。2008年 ，IQ Air 在北京奥运保护运动员的呼吸。地表最强 ，IQ Air 空气清净机，把空污全滤除，将健康还给您。百货周年庆最高现折13500，立即搜寻清净王者或来电0800-377-588。IQ Air 定义卓越。